这是来自王嘉尔《九州天空城》，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9票。第九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城郊》，美丽惹的祸。这首单曲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再搭配上陈娇特有的娃娃音完美诠释，让人忍不住就会跟着节奏摇摆起来。陈娇美丽惹的祸上榜两周，得票6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圈，爱生了。曾经有人说过，男人是多情和长情的，而女人则是专情与绝情的。这是来自方娟演唱的《爱伤了》，上榜三周，得票63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马志宇《美丽中国梦》。 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梦， 美丽的梦， 蔚蓝的天伴随着欣欣向荣。我的祖国有个美丽的梦，每出个万象更新，气势如虹；每出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美丽的中国梦，每个家的梦；每出个阖家欢乐，激情沸腾；每出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每出个美好明天，祖国更繁荣。美丽的中国梦，每出个中华儿女锦绣前程，每出个万象更新，气势如虹；每出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美丽的中国梦，每个家的梦；每出个阖家欢乐，激情沸腾；每出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每出个美好明天，祖国更繁荣。 美丽的中国梦是马世宇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通过欢快的旋律，从个人的梦、家中的梦、家乡的梦，最后唱到祖国的梦，诠释了作者对中国梦的理解。中国梦连接了大家与小家，连接了国家与个人。中国梦是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马志宇《美丽中国梦》上榜两周，得票70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宣誓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那就长眠手中烟，想要戒除思念的习惯，却总是忍不了三两天，花根火柴冲将它点燃。诸葛亮的计谋可满天，却说没有锦囊能解粘，想找瓶老酒浇台，却被他醉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冷雨天，就被思念的冰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他给的瘾让人眼变化万千，却总变不出你的脸。口言错歌就胜券，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想给人不情的眼，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握下那怀念，过往与物与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翻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戒烟期间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的意志力对自己再次强调，我今天选择不抽烟，在早餐前喝一大杯水，并且洗一个澡，再用湿毛巾来擦一下皮肤，以增加血液的循环，保持头脑的清醒。这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来自李金龙演唱的《戒烟》，上榜四周，得票75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家是天堂》。 就像那路金矿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就像那酒杯杯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青泉，清泉里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 薛拉奇他说，家是我们的乐园，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而如今的现实却是由此四处奔忙，亲情也逐渐变淡。他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唤起一些人对家的怀念，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游子在工作之余有空呢能够常回家看看。薛拉奇《家是天堂》上榜五周，得票8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杨磊，《何苦痴情又伤心》。 我是红萝卜， 自从选择你，选择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乐坛，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赞美。这首歌是来自谢有才和杨磊的合作《何苦痴情又伤心》，上榜六周，得票85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 如今我又到旧日的地方，又是烟雨蒙蒙。往日情景历历在眼前，恍然如昨夜梦。今生一世好还有他乡故地再相逢，莫非要相待在一生，共此烟雨蒙蒙。 女歌手傅春霞在秋季送上了一首《烟雨蒙蒙》，愿听众朋友在人世间能够找到一个回眸的眼神，一个驻足的脚印。上榜六周，得票92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 我好了，要比一双飞，为何丢下我一个人去飞？我们爱的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 回，什么天荒地老，什么天长地久，缘分尽了，一切都化成灰。 这是霍丁辉首次演绎伤感的流行情歌《一败涂地》。说起著名歌手霍丁辉啊，想必很多朋友也不会陌生，尤其是2016年他参演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老师的最新力作《黄山印象之天仙配》，并且主演了董永的角色之后，霍丁辉老师的演技与民族歌曲的唱功更是深入人心。这一次他跨界演唱了这首流行歌曲《一败涂地》，仍然是扣人心弦，上榜九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经历太多沧桑变迁，活到了三十几，身边经过太多朋友，相聚又分离，感受太多人情冷暖，到底什么是友谊？我却一直在问自己。太多功名利禄，迷失了良心，阿谀奉承敷衍谎言，真的不相提，付出太多真心真意，面对现实不容易，有谁能告诉我真理？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名字暗头暗度成长，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俊峰他被称作忧郁王子，他有一张专辑叫《再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9首歌曲，每首曲风都不一样，可以说是首首好听，首首经典。而这首歌呢叫《什么是好兄弟》，相信每位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上榜12周，得票103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俊峰，《什么是好兄弟》。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不是的夜店里名字暗头暗度成长，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着暗头暗度成长，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哦哦哦哦。

很多人都说小美，你的歌陪我走过了人生当中最寂寞和低潮的时刻，而小美却说她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或许唱歌就是属于她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她倾听自己，倾听世界，她要唱更多更加真实的歌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世界专辑的视觉概念就是一座彩色的动物园，八只动物代表了八种不同人格内心所拥有的独特美丽。蒋美琪《亲爱的世界》跳空进榜第十名的票799票，第九名泰和音乐《品冠》等，跳空进榜第九名。 想你是走进了月光，哦哦哦哦，你每当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坚持的力量，哦哦哦哦耶，雪染白了头发，我依然能够想起你的脸颊。 等是人生的无奈感，是让人赤手空拳无力还手的阴谋。在遇到等这首歌之前，品冠或者熟悉品冠的朋友们其实是无法想象他选这首歌演唱的，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深刻直接但是不嘶吼的英式摇滚。歌词讲述的故事都是之前被人认为品冠不太去表现的。品冠演唱的等跳空进榜第九名的票846票，第八名索宁乐戴爱玲，以分手为前提。以分手为前提是 K 歌天后戴爱玲暌违两年的新歌，在全新专辑面世之前首先在电视剧扑通扑通我爱你当中曝光的歌曲。 张力十足的磅礴编曲仿佛在暗示未来即将发生的催泪剧情。戴爱玲以分手为前提，上榜两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索宁乐莫文蔚 I do。 爱的同心圆，让我逃进你之间，执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慢慢长路，爱是莫忘最初。 这是莫文蔚在2017年七夕推出的单曲《I Do》，献给她的德籍老公，结婚6年多，也是他们相识30周年。她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上榜三周得票91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索宁乐阿令《未单身》。 时间如此拥挤，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呼吸。 阿令的同名专辑首支强打歌曲《未单身》，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恋爱的情境，而是讨论每一段感情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现象级情歌。再怎么紧密的伴侣，都会在各自的工作独处的时候，在一起与不在一起各有各的紧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你，但是真正在了一起又觉得没有空间。阿令《未单身》上榜三周得票9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华研国际陈亦如参拜。 解决不了的困境，神经到底该往何处才能算是前进？我可惜没你的牵引，帮助我打醒我快死心，我总是前功尽弃。 陈亦如，她出身飞轮海，拥有阳光般的笑容、聪明机智的反应以及完美的肌肉线条，毕业于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研究所经济系硕士，拥有高学历的他因能言善道，反应快，令人印象深刻。陈亦如参半上榜五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和 想要轨迹的梦成全，希望命中我已注定，学不习宿命，被不可留的人逆天翻越，我去猜所有的迷惘怎奔来， 这一次《河神》的主题曲特别请到了萧敬腾来献唱，《河神》携手雨神，让很多人都是感觉到这是要搞事情啊！音乐录影带当中呢，萧敬腾颇具有穿透力的声线与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完美的交融，上榜六周得票102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 天使电影电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高兴胜利你还想来坚持地球住夜手足从众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刺猬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刺猬也比我还重。 Baby 就在拍的天空，已经我的降临跟在我上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你享受快动战和别把这生物美学都是成丑陋危险，不属于情绪无意名说我属于这个世界。在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Ele Ele Ele Hey Fire Fire Fire Hey， 这世界不再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说不求你怎样，不求你怎样。 Let's go， 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称霸我地球人，快快快撤，快快快撤，快快快撤，让没有黑人闹。 潘玮柏的全新专辑《异类》突破了华语专辑的命名公式，专辑当中的这首《第三类接触》呢，主题是源自于他奇幻的梦境，引爆超凡的创作力，展现了超人类的异类创作，上榜五周得票11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声名文化王啸奇，《转身》。 我们有很长的时间考虑在一起， 又用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 王啸奇2017年的全新 EP 当中有两首歌《假装》和《转身》，主打歌曲《转身》的旋律有点忧伤，层次分明，高潮迭起，更富于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王啸奇《转身》上榜十周得票12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林俊杰。丹宁执着跳空进榜，夺得冠军。 汗水蒸发在这忙碌十字街头，蓝色天空白云落，编织着美梦。大地淬炼不朽，我们追寻生活。 就是接着林俊杰的开始，也是消除联盟的开始。音乐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参与着每一个你的喜怒哀乐。音乐匠人林俊杰倾力全新打造虚拟乐团消除联盟，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让这首林俊杰的歌与消除联盟用心用力用情去打造的丹宁执着，在这个季节陪我们一起摇滚一下吧。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新歌《丹宁执着》，跳空进榜，夺得第125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得票1229票。好啦，支持您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1:00